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 我头先咧听到有个位咧，我觉得咧好有趣嘅就系咧，系德国人去发明出嚟啦吓，去研究啦，系佢有科学验证啦，而系好西方医学嘅感觉嘅。但系头先你又讲到经络，咁我又有啲拗头啦。 系点解会咁咧？系咪德国人？其实咧，德国人对中医学嘅研究系好深噶， 系嘛？ 系第一本易经嘅翻译系德文噶。 哦，系啊，靠用金花的秘密， 佢好追捧即系呢一类啦，哲学啦，医学嘅嘢，咁所以第一唔出奇啊，系咪？第二其实系咩咧？我最初好多客人都问呢个问题，我会话唔系一定 Peter Hip 嗱识晒啲经络，唔系读完中医啊，读完论文未必。我相信佢本来就系感受到身体个气能个运动。本来呢道气就系咁行噶啦嘛，咁佢研究人嘅韵律，佢自然就会揾晒呢啲频道出嚟。 即系其实 咁啱系啦，就对翻我哋十二经络。 其实佢系一个奇人嚟嘅，即系佢可能系一个，即系如果咁听落去啦，咁呢个世界上总有啲人佢系极敏感而又极聪明嘅人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咧嗱，我哋试下睇下佢个标志啊嗱，我哋睇第八号嘅图。大家很熟悉世卫的标志， 是 这个是共振音乐的标志，大家看下个样子，好不好？在 CD 度也有， 有两条蛇在这里、 其实大家看到什么呢？是的，大家看到什么呢？ 两条蛇咯， 系咯， 呢度又有一条蛇嘅， 系啦，嗱，呢个如果系我哋嘅脊椎或者中脉，呢个好明显系个头啦，系啊，系脑波啦，系咪？其实佢一阴一阳，有黑有白，第一系两条蛇，好似我哋嘅 DNA 咁，第二咧，佢有七个交点嘅，一、二、三、四、五、六、七，耶！嗱，佢画得呢个标志出嚟，我相信佢唔会乱画， 系嘛？ 佢其实就本来就认识身体嘅脉轮嘅能量。的走势就是这样，咁点样揾翻晒唔同嘅音乐？譬如佢嘅音乐系列里面讲真，佢有几百只碟， 系 咁点样编写咧？即系最紧要好似《本草纲目》咁啊，你有好多草药，都要有人编个药方出嚟。 系啊， 咁呢个咧就要多谢，其实就系多谢谢宇光教授。咁喺亚洲嘅音疗大师咧就系我老师啦。其实我好多系跟佢学嘅，就系呢一位谢宇光教授。咁佢系讲紧二十年前到啦，就喺德国。其实谢宇光教授读药嘅，读西药嘅。咁佢喺德国 conference 嘅时候咧，就遇到 Peter Hübner。跟住大家就一见如故啦，一听啲音乐，哇！原来喺身体发生咁多反应，因为谢老师本身都系一个高人啦，系咪？即系佢都好灵敏，咁所以佢知道啲音乐之后，翻去将佢全部帮 Peter Hübner 编写晒，仲写咗六本书， okay. 六本中文书。咁我哋喺亚洲喺香港，尤其是先至得以认识同传播。如果唔系谢老师去编排。我哋就係見到啲 number， 全部都係 number， 即係二七，即係咩咧？二七九即係咩咧？其實我哋未必去適用，咁所以將佢傳播編整嘅人，其實就係謝宇光教授。咁、okay. 呢個如果冇佢，亦都音樂唔會發展到我哋今日。 譬如話，即係呢度佢封面呢啲啦，好明顯就係腦波啦，講 alpha 波啊，咩嗰啲波啊咁嘅嘢啦。嗱、我忽然之間諗起一個問題嘅，嗱共振的音乐就可以对应我们身体的频率啦，咁亦都同坊间有一啲嘅音乐咧，佢哋可以令到你一譬如一啲嘅双声嘅音乐咁样样啦，佢可以带你去到唔同嘅波段、alpha 波、theta 波、delta 波嗰啲嘅又有咩分别啊？ 好嗱，据我所了解啦，都有人问过呢个问题嘅，好多时佢都要用耳筒去听嘅， 一定要嘅， 系据我所了解啦， 两边撞噶嘛， 系啦，佢系两边输出。 然後互相合作之後呢，得出一個音樂或者頻率的反差、 exactly. 然後得到那個低頻、一個低頻不是那麼容易做到，我們的 Alpha 波都還好，有十幾赫茲、如果再低一點我們要去到冥想 Theta、Delta、Theta 波入靜的狀態，那個波段不是一般樂器、也都不是一般器材可以做到，所以它你引申了另外一個技術出來了。現在我們看第十號圖，譬如 Beta 波 Alpha 波我都還有十赫八赫茲我都還可以做到，因為耳仔聽二十赫茲，但我再去到得零點幾赫茲，去到入靜、靜定位的腦波、無意識潛意識的腦波點做呢？ Peter Huebner 其實同佢個科學團隊咧用咗個技術，呢、這個名咧比較新嘅，叫做藍杜馬技術 （Landoma）。系啦，咁喺呢本书里边嘅 Chapter 3咧，其实我哋系都有讲到嘅。咁呢啲咧就直情系声学级噶啦，系声学博士去写先明噶啦，因为佢已经系入咗物理学啦、声频震荡嗰个好高层嘅一个科技，叫做蓝杜马技术。咁蓝杜马技术其实系由 Peter Huebner 啦，同埋一个美国嘅科学家。她是一個女士嚟嘅，叫 Barbara Hero。係啦，咁 Barbara Hero 咧係美國麻省理工嘅雙博士， okay. 音樂加數學系博士。 好黐線啊！ 係啦，所以你又要左右腦要並用，你又有咁嘅數學科學頭腦，但你有嗰個音樂係嘛？嗰個敏鋭度，同埋用音樂去演繹數學，或者用數學去計音樂，咁你就開始滋滋地點解呢套音樂可以做到咁嘅功效啦？ 嗱，我諗今日咧，即係嗰個我哋嘅內容咧，就真係偏深嘅， 唔好意思啊，真係。 因為其實咧，嗱，中間咧牽涉到有啲咧，可能係一般嘅聽。仲都未必接觸得到，譬如量子物理學啦，嚇，即係而家最新嘅科學點樣去睇整個世界係點？原來咧就我哋以為物質就是物質嚇，咁但係其實入邊咧全部都係一啲頻率嚟嘅啫嚇，即係所以所有嘅嘢咧，佛家所講其實全部都係空，的確真係空，因為所有嘅東西。去到最入面全部都是空間來的，只是得一些頻率。所以剛才 Jamie 講到的 String Theory 叫原理論，或者有些叫超原理論，就是這個量子物理學的其中一個解釋宇宙運作的一個量，你自己去 check 我不跟你解釋了跟著就是講到有一個我們叫做雙星的作用，就是令到我們腦波的變化，譬如令我們去到不同的意識狀態，譬如我們顯意識，我們 Beta 波 Alpha 波，就是我們開始進入我們慢慢落到去另外一個，譬如我們一個催眠狀態，或者是是啦，其他的，即是這個叫什 麼 Beta 啦， Beta 就是 Alpha 啦，你叫精神世界啦， 再入就 Theta 啦， Theta 啦，是啦，跟著就是 Delta 啦，這樣所以呢是落到最很深的一些潛意識的狀態的。而剛才 Jamie 所說呢，是除了德國這一套的、共振音樂是可以幫到我們身體上面、或者情緒上面的一些、有醫學，不是，應該是有科學實證的醫學治療上面的一些變化之外呢，另外一套東西叫藍杜馬呢，就是更加、再高層次的另外一套的音樂治療的東西嚟㗎啦， 係啊，同埋其實藍杜馬的技術咧，其實有少少開始已經跳出咗，唔止淨係音樂，係 嘛？ 因為用嗰個頻率可以去製作好多不同嘅嘢，譬如我一杯水，我播放藍杜馬的頻率俾佢，佢就唔係一杯普通嘅水， 會係一杯咩嘅水？ 譬如睇下我播咩頻率啦。如果我揾到紅血球。是什麼頻率？我只要在，其實藍杜馬建構是一個電腦，它只要 set 了那個頻道，它所彈奏出來的所有音韻都是紅血球會共振，而我將它輸送下去那個物質那裡的時候，它就帶著這個波頻，當你喝了這個帶著這個波頻下去身體的時候，跟它相應的它又會共振，那就是啟動我們不同的系統的功能，造血的造血，免疫的免疫， 是 啊，咁呢个就系而家未来仲一路快速发展紧嘅蓝杜马技术咯。 O、okay, K， 即系最新，即系再新啲， 将佢应用喺生活上高。我哋而家已经有一啲嘅精油啊，譬如我哋好多时咪搽啲精油嘅。当佢输入咗蓝杜马嘅频率咧， 它就不是一支普通的精油了。 Okay. 它快得很紧要。譬如我试过有一个、oh. 我也是一个、人类设计 ,human design 的治疗师。它的港独师它经常都要讲东西嘛、 嗯。 所以它的鼻敏感加个喉咧系好攰嘅，我嗰日净系帮佢点咗三点精油啫，跟住我话你索一索啦，佢话哇通晒，话你嗰啲咩嚟噶？因为系加咗频道嘅精油，所以嗰件事系。 即係再加 個呼應同埋嗰個速度係會更加之快。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係我哋係咪現代世人嘅恩物嚟嘅。如果有啲嘢可以咁快幫到個身體，咁啊都唔錯啊。 係啊，即係 所以值得推廣下。 同埋都係一啲即係咁新嘅技術啦，即係最新嘅技術。咁我又想知道翻多啲頭先經絡嗰個位先。 嗯，好啊， 我哋未講完嘅。 係啊，好啊。咁嗱，頭先咧淨係講咗好多神經系統啊，好似同嗰啲咩失眠啊、情緒好有關係啦，係咪啊？荷爾蒙啊、內分鼻嗰啲好有關係啦，咁但係其實喺 Peter Hubner 嘅音樂度唔止嘅，佢、有一套好受歡迎嘅音樂咧，係十二經絡嘅音樂，仲要加任督二脈，即係全部有十四隻 CD。 咁係咪打通你任督二脈，跟住你就可以有呢個九陽神功咁樣？ 如果我哋係練功之人，更加之覺得我差唔多一播音樂，哇！佢已經 feel 到裏邊身體嗰個氣感出嚟啦，出汗啦，係咪？如果你做緊練功嘅人，好、多人都話冇氣。感嘅系咪？我冇乜气感，我感觉唔到。咁、我前嗰轮咧就遇到一个两个即系长者啦，好冇？咁、都六十几岁啦。 Okay. 我练咗好耐噶啦，练咗三年噶啦，啲太极，但系冇乜气感嘅啫，净喺度做动作嘅啫。咁、我诶，你坐低。咁我就俾经络嘅音乐佢听。其实我哋通常就听神经，打通佢嗰个神脉，因为神系我哋嘅元气之本啊嘛。咁、所以咧。佢跟住坐喺度，其實唔係好耐啫嘛，都係我諗十分鐘之內咯。佢、 okay. 已經出汗啦。跟住佢個朋友仔咧就同佢一齊練功嘅，佢話：佢從來唔出汗嘅喎，即係都係虛寒底啦。 Okay. 哇！一聽音樂已經開始識冒汗， 好有趣。聽音樂冒汗， 啟動到佢身體個氣場個系統咧，身體係會有一定嘅反應嘅。 哦，有趣、 脾胃啦，大腸啦，胸肺啦，肝膽啦。 咁、 好多時如果我哋只要喺特定嘅時辰，因為唔同嘅 時鐘，呢張係 number 13， 係啦。我哋喺唔同嘅時間，如果懂得運用翻唔同嘅經絡嘅音樂，係嘛？咁對於我哋脾胃消化係嘛、肝膽啊各樣，其實做翻一個自我韻律嘅調整，自己嘅平衡。 所謂嘅時辰可能聽眾都未必好明喎，同時辰有咩關係 啊？因為咧，其實我哋人嘅身體咧，我哋係有一個磁場嘅，亦都同大宇宙潮退。是吗潮是啦潮直潮退日出日落其实我们都受住这个很大的磁力场的影响。所以这个经络的韵律它怎样知道几时要走什么呢它就受这个磁场影响。那就如果在香港的时间现在是五至七点是神经的时间。如果你去了美国呢要跟回美国的时间的五至七点去听、就不是跟回我香港人是不是跟香港时间。你要跟当地日出日落那个时辰去做事。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空中飞行员或者颠倒日夜那些夜班的工作者更加之要保护自己的磁场、 okay. 啊、因为他日夜颠倒了嘛更加之然譬如用音乐可以帮他做一个平衡、 okay. 我们如果跟住时间十二经络有指同五嘛指时五时不同的能量的流注在不同的经络他就在那里运行带气血营养去那个脏腑咁呢个就系中医经络嘅原理。咁、但我点样做到呢我好简单啦，睇住个表，咦，而家五至七，我攞翻只神经出嚟播下先。 咁你就唔使煲药啦， 系啦，煲紧碟，都系煲，不过煲碟咁就得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喺香港咧有一位好资深，亦都好有心嘅吓艺人，听我哋音乐听得好好嘅。 系啊， 系啊，咁嗰位 讲得， 应该讲得嘅，佢就系卢冠廷先生啦。咁我认识佢真系十年前啊。 OK。 2006年他就开始听我们的经络音乐他帮我们写了一个见证啦是他当时是听到头又痛啦身又不舒服啦周到头麻晒出晒一些问题反应啦但是他当时他打给我好记得他说 Jamie 啊你到底 好得喎、啊，我話嚇、啊，但係佢好唔舒服喎、啊，點解得咧？我仲要去打嚟投訴啊！因為佢好明白，其實身體需要調整 ，OK， 調整完之後就好舒服啦。 即係其實嗰啲好轉反應嚟， 好轉反應嚟、啊，一樣有嘅，係、okay. 啊，好轉反應越大，咁你身體裏邊嘅韻律其實可能就同原先嘅和諧越唔平衡咯。 係啊，係啊， 咁佢個反應先咁大嘅啫。 嚇、啊，咩叫好轉反應呢？就係、是、咧，當、如果你身體開始產生療愈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有一你會可能本來濕疹，你會發得仲更加勁嘅。但係當你發完之後咧，咁你就會忽然即係、就是、你會消退咗完之後，就好似咧就唔再出現咁樣，即、就、係、是、類似咁樣嘅意思啦。 因為身體唔平衡嘅嘢都要排放咗出嚟，先至攞翻個自己嘅平衡咯。 哦，咁所以佢好唔舒服，就係、是、好似自己亦都清楚知道啊，原來佢好緊。咁、就話俾阿 Jamie 聽咁樣， 係唔需要擔心嘅、啊。我哋見好多噶啦，呢啲調整反應。咁、其實總之反應越大，我哋要問邊度反應係點、通常就係嗰度嘅問題。我哋試過咧，又係嗰次啊，新生命博覽咧，咁啊，我都係如常地咁播音樂啫。跟住完咗咧，就有一個朋友嚟話幫我聽，佢話佢淨係一隻腳有反應啫，另外一隻冇嘢，另係隻左腳先由鼻跟住麻，跟住咧佢又冇嘢啦。咁我話得一隻腳有反應喎。咁我問佢，咁你個身體本來係點㗎？佢原來係咩咧？中過風，七年前、就係中風嗰隻腳。feel 到 係嘛？ 因為佢裏邊其實仲有啲閉塞嘅， okay. 所以啲音樂係去打通翻佢閉塞嗰只腳，嗰只腳就 feel 到啦。 呢、這個，但係你嗰陣時播緊係邊一隻？ 我其實係一般我去大場咧，我通常都係播啲最基本嗰啲咧，減下壓啊，放下鬆啊，搞下情緒嗰啲，已經有不同人嘅反應，係啊。 咁、但係譬如話我諗聽眾有個問題咧，就係咁我要播幾多㗎？我點知道自己咧係以前唔需要再聽啊？劑 量係咪？ 係啦，我要聽。几耐啊？咁样我听几多？系咪要几只一齐听啊？咁样啊？ 好，咁啊有剂量嘅喎，都系嘛？咁其实咧，我哋一般咧，初咧，每一个音乐，其实我哋鼓励佢每一日都听，日日都听得嘅，20至30分钟最少、一只。碟是一個鐘頭噶嘛，最少20至30分鐘。咁你咁樣聽之後咧，大概2至4個禮拜，你就會初步覺得啊，有啲身體嘅症狀調整咗啦。咦，係瞓得翻咯，即係各樣各樣啦。咁跟住再聽2至4個月，咦，咁你成個人就uplift 噶啦，提升噶啦。咁、 okay. 當然睇下佢係乜嘢啦。如果我以調理身體為目的，譬如我以神經舉例，我哋有啲客人真係睇咗好耐，食咗好多中藥啊，成佢都係尿頻。咁即係用草藥能夠調嘅，佢已經調咗啦。要吸收嘅吸收咗啦，但係個問題仲解決唔到。佢再聽嘅時候，1、2個禮拜、2、3個禮拜啊，佢唔使去夜尿啦。都有啲咁，所以即系我哋成日话物质能量咧系双向嘅，互为因果。我哋唔系话用频率能量去取代晒所有嘅物质，我哋都要食嘢嘅，都要营养嘅。但系你有音乐嘅频率帮佢，你嘅物质会输送啦、输布啦、转化啦，应用得更好。咁所以佢系辅助我哋各样嘅系统嘅，譬如去按摩 massage 嘅又可以加音乐，系咪？你去翻紧工做紧嘢。你咪聽啲腦區嘅音樂咯，係、 okay. 嘛？你食嘢唔消化嘅，你繼續食啊，各樣酵素都得噶。咁跟住你再加埋脾胃嘅音樂咯，佢係一種輔助嘅作用。咁所以有得2、3個月啦，甚至乎再聽到2、3年咧，根本成個人都唔同咗， 係嘛？ 成個人個身心靈個狀態都唔同咗。 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自身嘅經驗？即係譬如話啊，我哋聽咗其實點樣有用法啦？譬如話你自己當初係點樣發現到對你嚟講個轉變係？ 是啊，我自己呢过去其实我是一个很左脑的人的，即是个感受力呢是很逻辑的。那越听音乐呢，女 强人是这么上下 我不是的，你 是假象是吗？ 是假象来的，这个是。那其实我觉得呢，你越听呢对人那个敏感度，因为你的身体一路变化，你感觉到又没什么感觉的啫，都是你话给我听有感觉啫嘛，但我没的。那越听的时候身体越来越灵敏，所以我们现在去见一些譬如情绪的病人呢，你好感应到他 講，譬如我一路同佢傾偈，講到邊個説話係正中佢嘅核心咧，佢個能量場變咧，佢彈翻過嚟嘅時候，我知道啦。 哦， 以前係唔知嘅。 個反應係嘛？ 佢個反應，即係變咗你自己越聽嘅時候，你個氣場越嚟越靈敏。咁譬如我哋咧，我哋中心啲同事咧，日日我哋都播噶嘛，個個同事都聽到有不同嘅靈敏度。 Okay. 有啲咧就個鼻好靈敏嘅，即係譬如喺一個。即客人入到嚟咧，佢大概聞到佢係邊個，有啲人就聞到嘅，知道咩事咩事嘅。我咧就身體感應嘅，有啲咧就會睇到佢個狀況嘅。有啲咧就係、 是、 譬如佢唔舒服，係個胃唔舒服， 嗯、 對應翻佢自己個胃喺嗰刻都會有反應嘅，即係個感應力強咗。呢、 哦 okay. 個係我自己一路聽音樂以嚟係提升自己個靈敏度同個感應力，我覺得係即係好大幫助，同埋個人。都會是温柔一 點怎樣為之温柔一點 呢、就是、譬如你對你身邊的人、啊、你會開始體貼一點 即會包容了 說話包容一點整、嗯、個人的愛心、那個、感受力是不同因為音樂陶冶性情嘛即其實個性情你天天聽一些這麼和諧的音樂、嗯、你真的想發脾氣都沒什麼的、 啊、那很好、啊 沒 啊、 發不出的、 啊、家暴那些、啊 啊、 平時脾氣暴躁那些朋友、啊、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什麼 BB仔喊 ，B B 仔喊嘅时候，你与其唔好喊啦，唔好喊佢都唔识听，你不如播只音乐俾佢啦，系咪啊？譬如啲青年人反叛嘅时候，有噶，哇，发晒猛啊！而家又打机，妈妈又唔高兴，个仔都唔高兴， 即系喺屋企暗砍做 background music。 系啦，你试下嗱，佢喺度发脾气，你喺度揿着佢，细细声，然后你再观察，诶，佢真系更加快去 calm down。 Okay， 系啊，我哋试过嗰阵时好几个 case 噶，就系咧啲客话俾我听。隔離屋的 BB 仔喊， 係 咁啊點咧？成日都係嗰個時間就喊啦，佢就開大隻窗。照播个音乐输送去隔离屋， uh-huh. 然后每次都是一两分钟就收声，咁啱冇理由嘅， 系 系啊，同埋花草树木都识听嘅， 系系， 呀、yeah, 花草树木绝对好公道嘅，冇placebo effect 噶一定， 系啊， 呀、yeah, 你试下播啊，两个诶、譬如你喺个喇叭度一路吹个音乐啦， uh-huh. 本来个植物系向住光噶嘛， 嗯， 佢调翻转头向住个音乐， 系啊， 我哋而家咧喺公司嗰啲花全部向住个 high five 生嘅，歪晒。嘅嗰啲植物， 哦、這麼有趣 我哋久唔久要将佢转下咧，佢先至生翻，即系要向翻另外一个方向。 系啊， 植物系好快睇到嘅。 同埋佢會唔會生得靚啲咧？ 會，唔開花嘅會開花啦。 Okay. 本來開一朵變開兩朵啦。 係嘛？ 同埋我哋嗰陣時誒、後來加播咗南杜馬音樂， 係 嗰棵植物咧係突然飆高咗，即係因為我 咁我應該咧喺。十年前我啱啱发育嘅时候应该 开始听咁唔紧要而家继续 keep 住好冇然后我器官要保养㗎嘛。你见到啲植物呢係只要你播啱音乐呢因为我哋有一个地嘅频率、嗯、地係地球嘛地球生长嘅频道係南杜马音乐嚟嘅。你播地嘅频率啦。嗰啲花係升高嘅、 嗯， 因為我公司有一棵植物咧，已經養咗佢七年，都係咁長高度。 係， 而家佢突然飆高咗，我諗有半尺啊！ 哇， 半尺唔少嘅喎，佢、 okay, 開始遮住曬我本來嗰啲即係啲公司嗰啲字啊、啲招牌啊、logo 咧，俾佢遮住曬啦。開始佢係會有明顯嘅變化，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時用養殖咧，譬如我哋咪 organic farm 嘅、都希望啲植物係嘛生高啲、生大啲，你不妨播音樂。 欸、我知道有啲是有的已经做的、啊、不过他们可能播是一些 音乐 自然音乐、啊、古典音乐、啊、不同的音乐、啊、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这些音乐 那就更加效果快啫、 嗯 啊、譬如外国都有啦播一些音乐给一些牛牛听一些牛牛的奶又多一些、啊、播给一些鸡仔听那些鸡仔又 快大一些又不打胶香港都有音乐鸡场的。有音樂雞場播音樂俾雞聽，然之後啲雞蛋咧，嘿香嘅喎，好味嘅喎，啲雞啲肉唔同食法喎。香港有音樂裝嘅，咁其實誒國內啦，譬如澳洲啊、德國咧都有嘅啦。佢哋養葡萄做葡萄酒咧，都播音樂嘅。 Okay, 不過可能唔知係咪播依、這個嚇，就係知道古典音樂就好多。 我頭先都記得啦，阿 Jamie show 過咧一個嘅 research 俾我睇咧，就係 for 嗰啲。輻射啊， 系 咪 啊？系啊， 我好想，我谂听众咧会好想知道呢一个部分。 好啊，因为我哋而家都好多輻射嘅危机啊， 香港啦，即 即係我哋唔同嘅食物啦，喺個因為任何有 WiFi 嘅地方啦，係啦，整個即係所有發展嘅城市咧都已經係 係啊，因為其實輻射都會好干擾人嘅腺體，干擾我嘅神經系統同埋睡眠，所以我哋對即係譬如手機啊嗰啲輻射，我哋固然之好在乎啦，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仲緊要嘅咧就係核電洩漏嘅輻射，核輻射，咁點樣做到咧？咁其實喺1986年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啦，白俄羅斯切諾貝爾核電洩漏輻射啦，咁嗰陣時係啲醫生都唔知點處理，因為世紀第一次。咁啲人點咧？就係啲腎上腺飆升啦、驚恐啦，係啊，啲皮質醇好高啦、血壓亂曬龍啦。咁當然有好多再深層啲嘅輻射問題啦。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哋就當唔知點算嘅時候，這個德國嘅音樂家佢關注嘅，尤其是細路仔，有600,000個病童受輻射感染，係啦，咁好害怕喺醫院嗰度。咁呢個音樂家咧就已經將佢嘅音樂寄去呢啲醫院，然後當然啦，即刻做臨床實驗啦，睇睇咩事啊，度下啲血壓啦。咦，咁後來發現個效果好好，咁啲醫院仲寫信啊，可唔可以寄多啲嚟啊？咁佢係攞咗俄羅斯嘅白俄羅斯嘅醫療執照，咁亦都因為呢件事。事件令到世界卫生组织在1986年到1995年了，大概系嘛9年后就邀请在莫斯科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与健康的国际会议，那时就邀请这个音乐家去 present 他的临床实验，所以为什么在世界上他的地位这么高？30多年嚟就係因為當年世界衛生組織同埋美國壓力協會都邀請佢睇過佢做嘅嗰啲臨床實驗，發現佢有好有不同嘅療效咯。 咁其實譬如我哋聽到日本福島即係輻射啦、洩漏輻射啦咁樣，咁其實又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幫得到佢哋？ 係啊，有啊！嗰陣時其實有啲朋友或者行知道我哋有呢套音樂嘅時候咧，已經打曬電話嚟啦。啊，我有親人係嘛住喺日本，或者我要公幹去日本咁點？点算咧？咁我哋咧都请示老师嘅谢教授啦。咁佢都话俾我哋听，我哋首先要保住我哋嘅胸腺、免疫腺体。 点解咧？ 因为呢个系我哋耳鼻喉一路吸入， 哦， 而嗰个辐射系食物啦，食物又会吸入啦。我哋嘅空气呼吸嘅频道，尤其是一定要保住个免疫系统同埋嗰个喉咙嗰个黏膜。咁你而家见到好多即系有传翻出嚟啦，日本即系嗰啲系咪住喺嗰一区嘅市民咧？呢一度嘅问题系零舍多嘅，咁所以我哋即系未必顾得晒咁多嘅时候，起码顾住我哋嘅胸腺同埋我哋嘅喉咙。咁即系个音乐系喉咙啦，同埋我哋免疫系统103嘅碟。咁即係有好多係當時我嚟即係帶去日本用啦，或者送俾佢哋咯。 係啊，咁譬如話頭先所講咧，咁白俄羅斯佢哋嗰個研究啦，咁見到啲音樂係可以幫到佢哋嘅改變有啲乜嘢㗎？ 係包括咧，譬如佢哋嘅壓力荷爾蒙個皮質醇係會快速減低，咁佢有曬數字㗎。即係我見到咁多啦嚇，呢度成堆都係佢啲 research 嚟㗎，係啊啲 radiation sickness。通常佢哋做實驗咧係做14次嘅啫，即係佢 take data 做唔到咁耐，2個禮拜俾啲人聽，發現佢失眠啦、頭痛嘅症狀啦、荷爾蒙嘅平衡啦，或者佢哋皮質醇啦，又或者佢哋嘅開心嘅荷蒙啊嗰啲，我哋即係血清素啊等等啦，有啲乜嘢 percentage 嘅變化，同埋仲有一種係。那種喜樂感啊、安全感他們都問埋的，所以不是一定是抽血的，所以聽音樂是令身體有一種平和、安定、安全感， 是身心的變化， 是身心的變化，身體有身體的一堆指標，其實心靈有心靈的一堆指標，所以其實音樂共振音樂其實它是一種身心靈一種平衡的一種很好的方法咯。 我今天聽到呢，其實呢我想是對聽眾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一個科技的世界，即是原來我們平時就以為心理治療啦，或者是身體的體醫生的疾病啦，可以怎樣去吃藥啊，或者是食藥很辛苦的嘛，即是藥物又很容易有副作用啦，有時你吃很多的藥的人是你整個人有多病發症啊，或者是免疫力又會減低啦。但是呢今天 Jimmy 話都給我們聽，原來透過音樂這件事不是純粹我們平時聽那些交響樂啊、流行曲啊，或者是什麼的即是其他的音樂治療啊怎樣都好，而它是透過共振這件事令到我們身體身心都產生一個共振而出現一個變化， 是帮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是会可以健康了、而背后呢原来有这么多年的科学验证的、这里呢我们先来到这里先，因为我想听众都要休息一下、去消化一下，我们回来就到我们第三节。